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二嘅时间啦，今日咧1月1日啊，喺2018年嘅第一日咧，好开心可以同大家见到面啦。咁我系建筑二嘅主持冯杰啦，咁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另外两位主持喺度嘅，咁就有咧珠海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黎东耀嘅 Stan 喺度嘅 ，Stan，Hello， 各位听众好。 咁仲有咧岭南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曾卓然又出现，兄你好， 系大家好。 喺新一年啦，咁我哋咧节目咧又开始讲啊中国建筑啦。今集开始咧就会同大家系讲咧中国建筑史上面嘅一啲分段。咁咧讲起分段咧，就系令我谂翻起之前讲西方建筑史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好容易将一啲建筑物咧去分类嘅，主要就系透过时间啦。咁就譬如我哋又可以分到嘅古罗马啦，分到哥德式啦、巴洛克啦等等，咁好多唔同嘅分段分期嘅。咁而我哋上次都有提过，喺中国建筑好似难啲去做一个咁样嘅区分。 我哋问点样去做分期之前咧，就系问点解要做一个分期或者分类，系、嘛？我哋话咧，其实分类咧喺呢个叫做各门各科嘅世界里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获得知识嘅方式嚟嘅。咁无论系理科啦，即系好耐之前十八世纪，譬如博物学或者中国传统嘅各种各样嘅学问咧，都有讲呢个分门别类嘅问题。咁你尤其咧，中国建筑咧就几千年都系一样啊，咁样咧、就更加需要咧通过咧各种各样嘅分类方法咧，去帮我哋剖析同埋展示咧中间嘅差异所在。因为好多分类嘅方法同埋分期嘅方式啦，咁我哋就可能问下Stan 佢究竟点样做嘅咧，应该吓。 分类先啦吓，分类呢样嘢咧，学术上咧有时可以系，我会用好暴力呢一个词语去形容嘅，就算未至于好暴力咧，我谂吓有时都会变咗主观嘅、而中国建筑历史咧，其实讲真有好多种唔同嘅铺叙嘅方法，咁分期咧其实只系其中一种，甚至乎相对于讲西方建筑史嘅时候咧，真系绝大部分都系以分期嚟到讲嘅，而中国建筑史反而咧未必好常见用分期，有时会，但系就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分类嘅，譬如有分地域啦，分建筑嘅类型啦，譬如住宅一种，宫殿一种，宗教建筑又另外一种，甚至乎可以话千变万化嘅。如果集中讲分期里面呢，其实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分期方法嘅，譬如梁思成，咁佢亦都有佢嘅分期方法，咁佢集中讲嘅系中国而家仍然存在住最古旧嘅木结构建筑，就系唐代，咁嗰阵时嚟做一个起点，再分成为三个唔同嘅时期啦。咁而汉堡德吓，我哋重点想用佢嘅方法嚟到分期嘅话咧，咁佢系用文化或者艺术嘅角度嚟到分嘅，咁所以就算系分期都可以有唔同嘅方法。 咁点解我哋今次会采用汉堡德佢分期嘅方法去同咁多位听众去介绍中国建筑，而唔系用梁思成嘅嗰种嘅方法？两者之间最大嘅分别其实喺边度咧？ 嗱，首先咧，汉堡德咧就系由最古旧，由夏朝开始吓咁样嚟分嘅，咁一路分到去清代啦吓。咁但系梁思成咧，佢嗰个分法咧，其实就争咗前段好多好长嘅时间，佢系由唐朝开始分嘅。咁当然梁思成佢亦都唔系话纯粹只系由唐朝嘅建筑开始咁样先至嚟到去研究，佢之前都会有嘅。譬如佢除咗木结构建筑之外，甚至乎佢用佛塔嘅建筑都可以有另外一种嘅分期。咁但汉堡德咧就广泛啲，就一个普遍性嘅分类，而佢嘅分法咧，其实就以艺术同埋文化嚟到做出发点嘅。其实我哋编排节目嘅次序咧，其实就第一个部分咧就是、集中于文化艺术或者哲学嗰方面啦。咁咧后一部分咧，咁就会比较集中于技术啊，或者系结构啊、构建。咁所以呢段时间嗰个分期咧，我哋就以汉堡德嘅文化艺术嚟做分期先嘅。 在文化史的角度有两个的好处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更加贴近我们观者的，就是说我们观看一个建筑物，它必然是跟所属的当时的社会文化各种各样的面貌是连上关系，我们未必懂得怎样去用木建筑的方法起一层建筑物出来，亦都观众或者听众呢都未必是想这样做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方面方法呢就可以帮我们理解多一些它背后那个文化因由。第二呢就是说文化史的角度呢那个分歧呢是更加讲到呢除了朝代更替之外那个文化那个演变和一些重大的文化转移的一些情况可以在里面显示出来。咁就同我哋之前所讲秦朝灭亡啊汉朝出现，咁就话建筑嘅大变又唔系咁，因为用咁嘅方法呢系冇办法理解到中国建筑嘅方式。咁所以用文化史嘅角度呢就更加能够有效咁样即系分门别类同埋清晰咁讲咗出嚟啦。 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就系所谓嘅以文化史嘅角度去将建筑分歧，其实具体嚟讲系点样呢？即系话首先我哋点样去定义文化史呢？即系文化史系包括啲咩咧？系包括艺术啦，包括当时人嘅生活嘅状态啊。 嗱，文化史咧同一般嘅相对系乜嘢嘅部分嘅历史咧？就是、一般我哋所讲嘅，即系以帝王将相、自乱兴衰为依归嘅一套嘅历史观念。咁佢哋系通常都系一种断代史嘅模式去做。其实东西方都有啲近似嘅，即系西方可能一时嘅一个王朝或者以一个帝王嘅身卒为一个截断嘅时代咁去讲啊。咁但系咧，文化史咧就系、是、尤其系晚近呢个二十世纪或者世纪文化史，更加讲嘅就系平常人日常生活嘅历史，即系我哋睇翻落去见到嘅或者系阅读到嘅，即系物质嘅遗产啦，或者非物质嘅遗产里边，我哋见到嘅种种嘅资料，我睇到一般嘅人或者系各种各样嘅人点样生活。咁喺呢个角度之下，如你正话所讲嘅文化艺术啦、文学啦、音乐啦、建筑啦，都系咧文化史里边折射嘅门类。通过咁嘅角度睇咧，即系历史就会更加多面貌啦。 咁但係咪好难囉，即係啱啱数都数到好多种囉，音乐又可以啦，绘画又可以啦，或者雕刻又可以啦，即係建筑又可以其中一门啦。咁将佢哋全部归纳埋一起去睇呀，定还是係逐样嘅呢一啲嘅类型都可以分开去睇嘅呢？ 如果真係要咁去理解嘅话呢，即係当我哋讲大型嘅文化史，即係话一个全球网络之下嘅流动嘅文化史呢，係全包嘅，即係包括埋甚至乎气候嘅转移呀、啊、物产嘅转移呀、啊、国际交易呀、啊、全部都包埋去理解。 都算係文化史嘅一部分。 係啦，即係一个全球嘅流动嘅一个历史嘅方式。咁呢个呢係即係晚近二十年呢係讲得好多嘅，甚至乎去到啲中学嘅教改啊，种种咧，都其实都将呢啲嘅观念引咗入去，即系而家香港嘅教育制度里边正在进行中嘅。咁、所以呢啲其实都唔系新鲜事嚟嘅。咁但系我哋可以咁理解噶嘛？即系以前可能读帝王将相，咁你谂下而家帝王将相，好多人觉得都关我咩事啦，系咪？嗰啲人其实唔重要嘅，反而更重要就系、是，咦？我而家所用嘅杯杯碟碟，我而家用紧嗰啲文化物件，或者点解我哋而家用咁嘅语言嚟沟通，其实更加系值得疑问嘅问题，而且更加希望有嘅一个历史嘅观照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文化史喺咁嘅就有啲角度喺度， 好似贴地啲喎。 系啊， 冇 错， 就讲。 但系唔系会有一个大气候或者后面有一样好大嘅助力去影响到呢一个文化一步一步咁样去转变？即系啱啱讲呢个文化入面包括好多好多样嘢噶嘛，而佢哋未必系同一时间入面就去转变噶嘛。咁佢哋可能系有一啲嘢后面影响到佢，然之后令到嗰阵时期嘅人嘅生活各种嘅面貌开始渐渐地向另外一个阶段走啦。是不是应该会背后有一样东西在这里影响着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的，就是一些重大的思想的方式，譬如宗教的转变，一些大的一些文化的根底，或者它种种不同的信仰，或者一些重大的人口的迁移的过程，就会成为了就是我们讨论文化史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就譬如中世纪这样，我们说伊斯兰兴起，但它是一个宗教而来的历史事件。就这一种的部分会通常都会讲文化部分。我们一会间会讲到的部分就跟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宗教上或者是文化上的东西都很有关系。 咁如果我们根据翻汉堡德这一位台湾的建筑学者，他去将中国建筑和文化史一起去看的时候，咁他作了一个怎样的分期呢？ 咁其实佢基本上係分咗三期嘅啫，不过我哋就会自己再延续落去，就将呢个二十世纪及以后嘅中国建筑嘅发展加多一期啦，就叫当代期啦。咁而佢嘅分法呢，首先第一期就係古典时期啦，咁大概涵盖就係夏朝至到汉朝。咁第二期就係中世纪，由特别係佛教所支配嘅时期，大概就汉代至到五代之间啦。 咁第三期就係稱為近世期啦，就係世俗文化嘅支配時期，咁大概就係五代十國嘅時期至到去清代啦。咁當中其實大概呢都係同朝代更替呢有少少關係嘅。咁但係當然作為文化史，咁好少會有一個好確實嘅分界點嘅，唔會好似話朝代更替咁樣有某一年就係突然間就係改變咗另一個朝代啦，咁所以咧佢哋中間係會有一啲嘅重疊嘅，咁但係頭先亦都有我哋有啲疑問啦嚇，譬如唔同嘅範疇嘅文化嚇，音樂佢自己可以有佢自己發展嘅軌跡啦，文學有自己嘅軌跡，或者繪畫有自己嘅軌跡，咁但係當我哋將唔同嘅範疇嘅文化藝術去試下擺埋一齊去比較嘅時候，好多時我哋會發現同一個時期，或者大概延續去可能幾個朝代呢，咁中間可能會有一啲共同嘅特色嘅，咁呢個有時可能係同政治嘅環境有關啦，又或者係族群之間嗰個遷移啊，或者互相嘅侵略啊，呢啲都會影響到嗰個文化藝術嘅發展嘅。咁其中一樣就係、亦都係特別係對於美學嚇呢一個好似係好抽象嘅嘢，咁但係呢一個可能就係一個更加之長時間有一個延續性嘅一種演變過程嘅。 咁韓寶德呢將呢三個段落呢俾咗一啲比喻落去嘅，咁就譬如係第一個階段呢，我哋講古典嘅時期呢，佢就用紅建築呢去做一個嘅比喻啦，咁而呢第二個時期呢就係、一個佛教支配嘅時期呢，佢就用咗鳳建築去講嘅，而最後呢世俗建築嘅時期就用咗龍建築去講。 咁我又試下用一啲吓好簡單吓平易近人嘅方法嚟到去形容下呢一個韓寶德呢三期，其實都幾似一个人嘅发迹史，系嘛？由最初嘅红时期，咁就系个人佢未发迹之前啊，或者啱啱开始发展嘅时候啊，可能佢衣着啊，或者个品味啊、行为举止啊，吓比较粗犷一啲啊， 朴实啲嘅， 朴实啲嘅。咁、但系咧，慢慢去到中世纪嗰个时期，即系一个佢中期啦，吓、。咁啊，開始優雅啲啦嚇，學下一啲嚇芙蓉風雅嚇，咁啊用鳳呢一種建築嚟形容啦。鳳就係好柔性嘅，係咪嚇？亦都係根據漢寶德所強調嘅，就係嚇嗰個飛起啊、輕飄啊呢啲咁嘅感覺嚇。咁呢個就係佢嘅中段嘅發展啦嚇，優雅啲嘅。咁啊去到第三期龍建築，當佢優雅咁上下，佢亦都越嚟越有錢啦嚇。咁咧就權力欲就開始膨脹啦嚇，亦都係衣着可能亦都係比較華麗啦，甚至乎如果負面啲講，可能係浮誇啲啦。咁都幾似一個人嘅一個成長嘅過程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部分啦，咁我哋咧今日会同大家讲咧，汉堡德呢一位台湾建筑学者咧，为文化史咧作咗三个分期。第一个咧就系古典建筑嘅时期啦，咁亦都系咧汉堡德所讲红建筑，红咧就系红人嗰个红啊，咁啊呢个时期就系夏朝至汉朝，大约系约莫呢一个期间。 系啊，冇错啊，只能够笼统咁去讲啊，因为嗰度咧讲紧如果计埋全盛时期嘅话咧，系可以数超过二千年嘅。咁我哋借用咧一位历史学教授叫田余庆嘅，即系佢嘅观点啦。咁其实宣秦两汉咧，就算系喺历史嘅专业入边咧，都视为一个整体去睇嘅。即係其實佢認為咧，秦漢咧其實係一個整個嘅大嘅格局嘅一個延續嚟嘅。OK， 咁呢個延續嘅結果咧，同建築都有啲關係嘅，同我哋嘅文化都有啲關係。我哋咁樣去切入就會幫到大家。譬如我哋話秦朝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西戎啊，即係話一個西方嘅一個嘅我哋叫做外族啦，成功統一六國嘅一個咁嘅過程，但係咧，我哋成日都忘記啊，之後就係漢朝啦，咁啊漢朝就係漢人啦，係咪啊？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咁我哋 一日到去先秦兩漢嘅時候咧，其實咧由陳勝吳廣啦、項羽劉邦啦，其實都係楚人啊。楚秦咧，其實喺戰國時期咧，就尤其戰國末期咧，有一段好長嘅通婚歷史嘅，即係話咧秦楚咧，其實係 一家親嘅， 都係扭埋一嚿嘅。OK， 咁亦都有中間有啲有關，就算係始皇帝嘅中間嘅種種嘅咁嘅部分啦，佢同佢母親之間母親嘅叛亂啦，種種唔同嘅變化，話俾我哋知咧，其實呢個秦漢或者漢朝嘅興起咧，其實比幾接近嗰個秦楚國力嘅格局嘅延伸嘅。得唔得？咁所以咧，阿田慶就用三個字叫雪張楚，就係話楚國嘅張開，即係擴張咧，去形容咧秦漢之間關係。咁所以大家明啦。咁而有趣嘅咩咧？就譬如講文化嘅時候咧，有邊啲部分咧係更加多係戰國時期嘅咧？就戰國時期已經好興咧，就係玉嘅文化，就係用玉做佩戴嘅食物。咁呢個玉嘅玉器咧，第一咧，即係佢就係君子必用嘅東西啦。咁同埋玉咧，喺無論係南方又好，喺中國又好咧，喺當時咧有一個好強嘅同靈魂即係交通嘅一樣嘢。即係話咧，如果你要同內生或者靈魂做交通嘅時候咧，玉咧就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講親漢武嘅時候咧，就會用玉衣啊，用玉嚟做陪葬啊，種種唔同嘅東西咧都會喺度去講。咁另外咧，咁楚文化有啲咩係好突出嘅咧？就係漆器。漆咧其實係楚文化嘅最突出嘅一地地方，就係、是、楚國咧就最多咧用漆器去做。咁而其實漢初開始咧，嗰、那個漆器啊，就由嗰個所謂嘅楚文化，其實已經成為咗漢朝嘅核心嘅部分，即係大家都用漆器嘅。項羽又好，劉邦又，尤其是劉邦啦，即係漢初嘅時候咧，亦都大力推廣呢啲咁嘅漆器咧，喺全國去使用同埋做，咁成為咗個文化基調嘅部分。咁所以玉啦、漆器啦，而佢哋背後代表嘅顏色啦，佢哋代表嘅美學啦，種種唔同嘅部分。其實喺漢朝咧就見到有一個共融得體嘅部分，咁而呢啲咧其實儒家文化嗰啲都未出現嘅，更加多係一種民間嘅一啲嘅力量啊，一啲民間嘅信仰嘅結果嚟嘅。咁之後去到漢武帝先至有所謂獨尊儒術，咁先至有所謂儒家經典嗰樣嘢咧，將我哋話嗰啲繽紛奔放嘅楚文化慢慢凝結成我哋腦裏邊成日講嗰種啊，好似好厚重啊、莊嚴啊、好重嘅力量啊嗰種嘅文化。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咧，呢、這個漢文化咧已經有外來嘅部分喺裏邊。咁但係嗰啲外來文化咧，後來已經融入咗成為所謂嘅中原嘅一部分。 首先咧，呢個漢武帝用熊呢一種動物嚟到涵蓋呢個所謂古典時期啦。我哋而家嘅印象熊可能係啤啤熊啦，係嘛？咁啊，好可愛啊！咁但係咧喺中國文化裏面咧，原本嘅熊咧，其實代表嘅係一定唔係可愛啦，咁啊代表力量啦，或者頭先經常用嘅形容詞啦，啊呢個厚重啦，呢一種咧，咁啊攞嚟承托一啲嚇好重嘅嘢啦，呢啲咁就係熊嘅印象。咁同時亦都係比較令人哋聯想到比較粗礦一啲嘅嗰種嘅文化喺裏面嘅。或者咁樣，首先我唔從表面嗰個物料嗰度講先啦，我就試下從建築上面一個比例或者個形狀當時呢其實已經找不到任何的木結構，或者甚至乎不是木結構的石結構，其實都已經差不多是要去到一些遺跡的發掘呢都是發掘到地基出來，或者出土一些的個別的構件。所以呢我們靠的是所謂一些名器，就是一些的陶瓷的製品，很多時候會做了一些建築物的好像我們現在講的一些模型樣。但是他們的目的不是拿來砌模型來做一個設計，咁就係一個記錄嘅啫。咁裏面見到好多當時期嘅建築咧，都係傾向下面係比較闊啦，而上面就比較窄。咁亦都會可能有超過一層啦，咁所以上層可能係一個塔樓，下層咧一個比較闊啲嘅基座。咁所以咧，漢武帝咧俾佢一個熊建築呢個名稱。 呢個應該同科技或者當時嘅建築技術未係好成熟有關嘅。 其實呢一個前期嘅特色咧，其實都反映咗喺好多建築上面啦，嚇唔同嘅構件。或者係個結構一個嘅發展嘅軌跡嚟嘅，其實亦都甚至乎唔係單止係中國，其他嘅文化都係會有一個咁樣嘅軌跡，就係、是、由初期嘅比較大一啲比較厚重感覺啦，佢哋好多時因為係結構上面嗰個技術未係好成熟啊，咁所以咧佢哋會先以一啲簡單得嚟咧，又要好穩陣嚇，咁所以咧構件上面或者條柱或者條梁本身咧都係大型啲嘅，佢哋唔會一開始咧就夠膽試一啲好刁鑽、好輕巧嘅嘢嘅，咁所以喺就算係歐洲建築史啊 咁古希臘相對於後期嘅譬如哥德式建築，好明顯哥德式建築就係一個崇尚表現輕巧嘅一個咁樣嘅特色啦，咁而中國建築亦都係嘅，好多嘅構建都係會越嚟越輕巧嘅。咁當時早期呢就有一種咁樣嘅厚重或者係穩陣嘅感覺。 咁呢種感覺係體現喺大部分嘅建築，無論係民居又好，或者係帝王之家又好，其實係咪都有呢一種共通嘅地方？ 係有嘅，可以話係一種共通性嘅，不同類型建築都係有咁嘅特色嘅。 因為我哋就諗，通常啲達官貴人或者皇帝嗰啲應該係豪華啲噶嘛，即係應該係會比較上華麗一啲，或者因為可能層數又會高一啲啊，即係表現自己嘅身份尊貴噶嘛。 咁但係佢譬如表現華麗，其實除咗反而咧就唔會話係喺個結構上面製造一啲輕巧嚟到表現佢嘅身份地位，反而咧可能最直接嘅就係裝飾物啦嚇，呢一啲咁嘅方面，越多裝飾嘅咁當然可能嘅地位都越高。 同埋即係我哋中國傳統咧，即係有天子嘅觀念，就係所有地方都係我嘅，我要表現我威武，整個城市都係我噶嘛，咁我咪解決咯。所以我都唔使起一座建築物表現自己噶，係嘛？即係所有嘢其實都係我之下嘅東西啊。 咁即係除咗話係一啲嘅建築物之外，其实整个城市都可以表现到这种的感觉的。 是啊，没错。那而先秦时代的城市发展呢，通常呢都会先提一提这个周礼考功记里面呢匠人形国篇、这一篇文章、形容古时的人呢最理想化的一个的皇城的表现。咁嗰個呢就係成為咗後世好多不同年代嘅城市，或者特別主要係當然係皇城啦，或者係一啲地方嘅一啲管治嘅城市啦。咁佢都會出現一定程度上嘅秩序性，而呢種秩序性呢就係好多時呢可以追溯返 trace 返，都係某程度表現緊考功記裏面呢一篇形容理想皇城嘅形式嘅。 咁呢個理想皇城嘅形式係點樣嘅呢？ 呢個可能就要睇一睇本身嗰篇文章所講嘅一段文字呢，好簡單嘅記錄下，就係、是、所謂嘅匠人形國篇。咁佢就係話匠人形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位經圖，九鬼，前朝後史，左祖右社，史朝一夫。呢、這個咁嘅口訣呢，就讀中國建築嘅城市歷史嘅都一定要背熟㗎啦。佢其實講緊一個好有秩序性嘅一個皇城，咁佢基本上簡單啲嚟講，就係、是、一個方形嘅城市嘅形狀。佢嘅所謂九經九位，其實就係一啲橫直嘅直角所排列嘅街道，有九條東西向嘅街道，再有九條南北向嘅街道，再記錄埋每一條嘅街道嘅闊度啊。咁然後佢佈局上面呢，政府或者是宮殿的建築物在前面，而市這種市場的建築就會在後面，將整個皇城呢佈局到去井井有條的。那這個呢很多時就是作為儒家思想的一種表現，這樣去理解的。咁而後世嘅唔同嘅朝代，佢哋嘅皇城好多時都係表現返呢一種嘅秩序性。咁當然亦都可以睇到一個發展嘅軌跡，就係、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由最初我哋比較開始清楚啲見到有記載嘅漢朝嘅長安，佢嗰個嘅城市嘅發展，相對於後世嚟講呢，佢係比較冇咁整齊嘅，而宮殿嘅範圍呢係比較大嘅，而市民嘅活動嘅空間係比較細嘅。咁慢慢發展到去後期，我哋以最簡單啦，用清朝明清時代啊，北京城嚟到睇，咁已經係一個高度秩序性嘅城市嘅形式㗎啦。所以呢一個咁嘅儒家思想啊，所謂呢個秩序性喺城市裏面都可以有一種嘅表現方法喺度嘅。 我正話聽完 Stan 講有趣嘅就係嗰個城牆嗰個正方形嗰個部分，即係好似呢個都係中國特色。我哋話世界上其他地方或者西方嘅城牆咧，佢哋都唔係用一種啊、哎，我哋要起個正方形啊，或者起個角邊啊，係做一個城牆嘅諗法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其實起到圍住咪得咯，即係唔使為起角。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的確係一種美學或者一種精神上嘅反應嚟。 係好明顯係如果你純粹用一個功能性嘅嚇、啊、有圍牆嘅城市咧，最大嘅作用就係防衞啊嘛，係、咪？咁一個長方形或者正方形嘅城市，究竟係咪一個最好嘅防衞嘅方法？ 應該就唔係啦， 冇錯啦。 咁所以呢一個肯定係某一種嘅意識形態喺裏面去令到咁多年嚟嚇、不同嘅朝代都係堅持皇城都係用一種方形嘅設計，而甚至乎亦都影響到，譬如喺唐朝嘅時候就係、影響咗日本嘅奈良啊，或者係京都啊，好多呢啲就係直接係模仿當時嘅唐朝長安咁樣嘅形式，甚至乎比起唐朝嘅長安更加整齊添。 咁呢啲關於之後嘅其他建築嘅發展咧，我哋就留翻下一集再同大家講漢堡德嘅第二個分期啦，就係奉建築嘅時期啦。 魏我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上一節嘅建築二咧，同大家講紅建築啊。咁紅建築咧就係一個古典建築嘅時期啦。咁啊，時期就由夏商周開始，一直就去到秦漢嘅。咁啊，講翻呢個時期嘅一啲建築咧，咁我哋今次咧亦都揀咗一套電影咧，都係呢個時期之內喎。電影入面嘅時期就係東漢末年呢個時期，大家都應該會好熟悉噶啦。大家如果中意睇三國嘅歷史啊，或者係一啲係啦相關嘅片段。即是不同的作品都好，咁话对于呢啲历史都倒背如流啦。咁而我哋今次揀嚟嘅呢一套电影呢，唔知道又啱唔啱大家嘅胃口呢？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赤壁，电影《赤壁》由吴宇森执导，分为两集。故事讲述东汉末年，丞相曹操挥军南下，剑指江东孙权以及势孤力弱的刘备。刘备军师诸葛亮去到东吴，有需吴后同刘备同盟，共抗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东吴土地虽然富庶，但兵力有限，孙权进退维谷。最终吴军都督周瑜力劝孙权奋力抗曹，令孙权下定决心誓死一战。曹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对峙，在危急存亡之秋，周瑜妻子小乔孤身犯险走入曹营，拖延曹操发兵时间。当时东风大作，周瑜统领的水军以火攻大获全胜，最终曹操狼狈北返。 即是即刻讲下对于这个电影有什么感觉先，我们谈一谈大家的观剧感受，跟着再去讲下入面的一些建筑的特色。 好啊，即是赤壁就是吴宇森导演 的电影啦。那我即是因为我们都是讨论电影，我们借一些文化观念呢帮我们大家理解一下即是吴宇森电影里面的一些特性。那我们有人会认为呢，即是它是一种所谓坎普的电影。咁坎普咧，呢个字咧，即系英文就系 camp 啦。咁咧最初去讲嘅时候就 camp 冇错。最早其实就系60年代苏丹桑格塔讲嘅，即系关于坎普札记里面所写。咁后来咧80年代咧，陈冠中咧半翻译半重写咧，再次将坎普译中文。咁所以其实香港都知道呢个坎普或者 camp 地呢个词语咧，其实一直喺香港流通嘅。 camp 地我哋就会觉得系男人个形态比较女性化， 过分阴柔啦，或者话咁佢即系实质上嘅解释就系咩咧？就系话。佢係一種人為造作嚟嘅，但係咧佢非常之賣力，非常之認真到過咗火位，而令到咧你一種特殊嘅，甚至乎有啲想笑嘅一種感覺。譬如係咩咧？譬如話一把刀飛埋嚟，接住佢 ，OK， 救咗你，咁就係型 ，OK， 型啊，好型啊！ 一把刀飛埋嚟，佢唔用手接，佢飛埋去擋，咁你就覺得誒有啲誇張啦。一拳打落去撞埋埲牆度，型；一拳打落去埲牆穿咗， 哇！而一次出面要次次都出現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即係啲誇太誇啦啩咁樣。 即係我想象到啊，即係如果你個拳一下可以打到半場粉碎嘅，哇、哦，好型喎！ 係啦， 但係你一打半場穿咗個窿，係啦，真係好笑啊！ 而嗱，譬如我可以舉，譬如赤壁裏面有一個臨尾玩咗半個鐘嘅就係八陣圖，係咪？ 上集嘅 係啦，上集擺八陣圖就係擺個陣咁啊，兵法咁啊，啲運咗啲曹軍入去，係 啊， 咁吉死佢就係型啦， 幾好啊！ 咁但係咧，佢係開咗度閘之後咧，揾一個武將去單挑嘅。 仲要唔带兵 系啦，就系关羽马都唔骑，冲埋啲马兵度打，咁样咧，仲要临尾摆个 pose 揸翻把刀嘅，嗱呢啲咧就系所谓嗰种过分嘅嗰种感觉。咁你睇嘅时候咧会觉得奇怪，你又觉得佢唔系唔型，但系有啲嘢觉得太夸啦，系嘛？咁如果呢种情况喺电影里边，我哋喺文化上、事物上面，我哋话呢种系一种冚谱嘅一种状况。 学识咗多一个名词，冚谱，即系但系我一开始唔识呢一个嘅形容词先啦，但系我睇嘅时候都有一种有啲浮夸嘅感觉、yeah. 即係大家又明白打仗虽然你要戏剧效果係需要嘅，喺电影入面我觉得係需要嘅，咁但係当你嗰样嘢太过火呢，就会觉得就连一般战争电影都会觉得唔写实啦。 但我都要补一句，因为呢冚谱或者 cam cam 地呢已经成为咗吴宇森嘅佢嘅电影嘅 signature， 即系由英雄本色，即系一直以嚟佢都系用咁嘅方式去处理电影嘅，即系一定要喺教堂有白鸽啊，咁嗰啲嘢大家都笑，咁但系佢唔系一个负面或者正面嘅使用嘅词，佢系一种美学感受，即系正话阿杰你所讲嘅、我觉得佢有啲怪嘅，但我讲唔出佢系咩感觉，我哋而家就形容佢就系冚谱。 我真系第一次听用呢个 cam 嚟形容呢个吴宇森啊，我讲真，我都自细就睇吴宇森嘅吓，由呢个细个啊英雄本色开始啦。但系咧嗱，讲真咧，都曾经都几中意吴宇森嘅，不过就差唔多系去到中学啊或者大学阶段啦。咁之后基本上我就麻麻地啦。咁应该你都估到我对佢嘅评语啊，我唔敢直接讲啦。不过呢一套赤壁吓，由于其实都系我有兴趣嘅课题啦，咁我都有睇嘅，都甚至乎睇咗超过一次嘅。 哦，讲三国嘅事件咧，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兴趣啦，咁所以当年都有入场去睇嘅、上下集都有入场去睇。咁而我哋又今次又讲翻建筑嗰方面啦，咁建筑方面喺赤壁呢套电影入面又会见到啲咩嘅特色咧？嗱，我哋今次咧好多就会见到都系一啲村落多一啲。因为就算佢话讲一啲大城市，许昌咁样，其实都系出咗两个镜头，即系喺第一集嘅上半部分，汉献帝瞌眼瞓嗰一场嘅时候，大家睇到少少即系许昌城嘅样貌啦。咁而后面大部分都系见到落难嘅，譬如刘备佢所屈身嘅嗰啲村落入面嗰啲村庄嘅少少建筑物啊，我哋系咪就可以凭住呢一啲嘅镜头去睇到中国呢一个古典时期嘅建筑呢？ 其实用电影嚟到讲呢啲咁嘅建筑嘅形式咧，就几好讲嘅吓，因为有一啲图像俾听众佢哋一路睇住嚟到去辨认啦吓。譬如我哋先从屋顶嘅形状嚟到讲啦，咁其实呢一套戏除咗一开始嘅时候许昌嗰个宫殿嗰个形式，明显咧就表现咗一种唐宋嘅风格啦吓。 唐宋喂，汉朝嚟喎。 系啊，但系系汉朝吓，咁系几明显嘅。咁嗱、究竟我唔系就咁去即系乱咁去批评佢啊，唔系一种感觉上，我话觉得系唐宋就系唐宋，啊汉朝就系汉朝。明显嘅就系嗰个屋面啊，首先佢个屋面嗰个形状咧，喺唐宋或者应该话隋唐之后咧，中国嗰个斜屋顶嗰个屋面咧，就开始咧就有一种向下弯曲凹咗落去呢一种弯曲，咁所以亦都系我哋而家一般人见到中国建筑嘅大概嗰个嘅感觉，就系呢一种凹落去向下弯曲嘅感觉， 有少少曲线嘅， 冇错啦。咁亦都系可能下集啦，我哋汉堡德讲嘅奉建筑亦都系就系主要想表达呢一种咁样嘅曲线嘅感觉。咁但系咧喺汉朝嘅时候咧，其实或者直至到魏晋南北朝呢一种咁样嘅屋顶，其实就仲未出现嘅。基本上全部都系从考古或者系从画像我哋见到嗰个时代记录嘅咧，都系直嘅屋面嚟嘅。咁所以呢一个好明显系唔同嘅。咁但係呢，除咗呢一场许昌嘅宫殿之外呢，其他所有嘅建筑物嘅屋顶呢，其实都符合到我所知道嘅汉朝时候嗰种直屋面嘅建筑 嘅形式嘅。所以都又唔可以一面倒咁样去话佢好有问题。基本上系符合到嘅，只系可能开头一段就有少少问题出现咗。 我哋为佢讲一句说话啦，帮佢兜下啦，就系咩？第一就系《三国演义》咧，就系宋话本小说嘅起点啦。咁所以咧，其实无论系锦囊妙计啦，或者中意单挑啦，好多嘅中间部分，其实更加都系宋朝嘅谂法嚟嘅，即系宋朝当时嘅啲嘅谂法。 兜唔到啊，卓然 兜唔到啊，尽晒力噶啦， 你始终 尽力，所以就系系啦，所以你可以当喺宋朝演嘅《三国戏》咯，即系咁。 但系我又觉得我自细睇嘅香港啊，或者系华人拍嘅呢啲咁嘅。战争片咧都永远都要有啲单挑嘅情况嘅，好似 单挑唔好咩？几好睇啊！ 最初 打机都系 水浒就好多嘅，即系水浒传就好多呢啲。咁所以我哋话水浒系深深影响咗三国志平话，即系佢嘅起点嘅《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平话》都系咁嚟嘅。咁所以都有呢种单挑模式。咁但系实质上当时打咧就唔单挑嘅。 或者我都再讲多一样咧，关于个屋顶嘅形状咧，都几重要嘅喺先秦或者汉代。戏里面亦都出现一啲通常比较系较小型嘅建筑物咧，佢嗰个四屙顶啊，即系有四边嘅斜面呢一种屋顶，譬如我哋熟悉啲嘅可能系紫禁城里面太和殿嗰一种四边都有斜面嘅屋顶。佢所喺呢出戏里面出现嘅好多时咧，佢嘅正脊啊，即系嗰个屋顶最高嗰条横向嘅屋脊咧，系好短嘅。起码嚟讲咧，就比起我哋见到明清时代紫禁城见到嗰种比较长嘅正脊咧，佢系短好多嘅。咁呢一种究竟系咪一种错误咧？咁又系啦，我哋又系要靠翻一啲古代嘅画作啊，或者系雕刻啊，我哋见到咧，又其实真系喺嗰个时代咧，好多呢啲咁嘅五殿顶啊，或者五脊殿咧，呢一种咁嘅形式咧，都系有一种比较短嘅正脊嘅，咁似乎又吻合到嘅，咁所以亦都可以话都同历史上面嘅事实咧，都相差不远嘅。 我谂可以趁住呢个机会，你认识更加多关于啱啱 Stan 所讲嘅武殿顶。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喺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大家可以见到今集我哋上载咗嘅照片。拣嚟嘅武殿顶嘅例子咧，就系北京紫禁城嘅太和殿啦。呢个咧好可能系全世界入面最出名嘅一个武殿顶啦。大家可以见到屋顶上面打横嘅一条长嘅正脊，正脊嘅两端向下各自延伸咗两条嘅垂脊，咁啊计起上嚟就有五条脊啦。五脊殿嘅名亦都系咁样嚟嘅。咁而但系啱啱 Stan 所讲到喺隋唐之前正脊都系比较短嘅，但系我哋依家见到太和殿入面嘅正脊就系比较长嘅噃。咁系咪喺各个朝代嘅演变底下？中国建筑嘅呢一种武殿顶嘅改变就主要摆咗喺个正脊嘅长短嗰度呢？ 其实呢一个咧问题咧又唔止咁简单添嘅。嗱，首先我哋从现象去睇啦，的确早期嘅汉朝或者系叫做隋唐之前啦，好多时候出现嘅五脊殿嗰条正脊系特别短嘅，而后期去到隋唐开始咧。我哋见到好少呢啲咁短嘅正脊出现，咁呢个系好明显嘅历史上面有一个咁样嘅现象上面嘅分歧嘅。咁但系呢一个正脊嘅长短呢，亦都同平面嘅形状呢有一定关系嘅。咁呢个更加复杂。我哋假设斜嘅屋顶斜面嘅波度一样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呢，如果个长方形嘅平面嘅屋呢，咁佢嘅正脊呢正常嚟讲呢係会比较长嘅。而如果佢係一个正方形平面嘅话呢，正常呢就唔会出现五脊殿嘅。咁会出现咩呢？就係、是、一个三角形好似金字塔咁样嘅。嗰条正脊就会系变咗系一点。 一点即係冇正脊㗎喇。 係呀，咁就系变咗所谓嘅转尖顶啦。咁所以呢，其实呢个平面嘅形状嘅转变之中呢，会影响嗰个正脊嗰、那个长短嘅。咁但係点解隋唐之后就冇咗呢一种好短嘅正脊嘅面形状呢？其实喺平面上面呢都仍然有一啲比较接近一个正方形 咁但係呢佢哋會將佢嘅屋頂呢唔再做成為五隻殿或者呢個母殿，就變成咗另一種叫做歇山頂。咁即係呢喺佢上面呢特別延長咗嗰條正脊，咁呢做咗一個好似另外一個三角形。如果側面睇係多咗一個咁嘅三角形，令到嗰個正脊延長，同時亦都轉變咗成個屋頂嘅形狀嘅。 中國建築嘅屋頂咧，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嘅種類喺度嘅。咁啱啱 Stan 所講嘅歇山式屋頂咧，大家亦都可以跟住我哋以後嘅幾集節目入面咧，當我哋講到去建築嘅構件嘅時候咧，亦都會詳細咁同大家講解中國建築嘅屋頂嘅。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咯噃。咁而今日我哋所講嘅電影《赤壁》喺建築上面咧，仲有啲咩值得我哋留意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慢慢講啦嚇。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凌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黎東耀、曾卓然、馮傑。 继续我哋建筑二亭台画影间嘅环节，同大家讲嘅电影系《赤壁》啊。咁啊喺《赤壁》呢套电影入面咧 ，Stan 仲有啲咩嘅建筑构件我哋可以睇得到嘅咧？ 我留意到戏里边咧，无论吴军啦吓，同埋呢个曹军咧，佢都有一啲打仗时候有一啲临时嘅建筑啦，做成一啲好似帐幕咁嘅结构啦、 军营之类咧， 军营啦，系啊。咁咧，其实佢哋所出现嘅形状咧，都系我哋头先所讲啲正常嘅建築物所出現嘅冇殿頂嘅，咁但係呢一個冇殿頂咧，其實喺中國嘅歷史上面咧，係被視為最早期嘅建築嘅屋頂形式之一嚟嘅。有一啲嘅學者咧，佢會聯繫到點解最早期嘅呢一種有四邊斜面嘅屋頂形狀咧，其實可能係同早期最初期未有一啲正式嘅屋之前嘅一啲帳幕嘅結構係有一啲嘅關係嘅。因为我哋如果做一个帐幕结构，其实都系最简单咁，可能都系撑起佢。咁啊，撑起呢一个咩结构嘅时候，四边嘅斜面其实就系一个最正常。佢嗰啲布面咧喺四边去下垂翻落嚟，咁啊出现咗呢个四边斜面嘅形状，而唔会系后期嘅一啲我哋叫做山墙式嘅建筑，只系得两边斜面嘅。咁呢一个就系喺电影里边咧上集同埋下集之间咧出现，譬如曹军嗰班咁嘅将领坐喺嗰个帐幕里边。甚至乎係見到佢室內，係啦，冇錯。咁啊，睇到佢裏面結構咧，其實咧就同一個正常嘅一個冇電頂嘅結構咧就好相似嘅。 即係赤壁呢啲細節位都算做得幾認真，可唔可以咁講？ 概括嚟講咧，大部分都吻合到當時嘅建築歷史嘅。咁當然你亦都可能睇一睇某啲細節，都會揾到啲破綻嘅。 邊啲啫？ 咁或者哦咁樣嚟講咧，就又講翻呢個 最中意揾破綻嘅係 咁其實之前咧評論《天象雄師》嗰陣時咧都提過嘅，中國城牆咧就一般都係以坑土嚟到去建成嘅， 係 咁而其實直至到東晉時期咧，先至有坑土外邊咧再加啲磚嘅飾面嘅做法嘅。咁所以咧，如果睇翻嗰個時期咧，三國時代咧，基本上城牆應該都係會外露坑土嘅。 但 係 我記得喺《赤壁》呢一套電影入面，又唔係好覺有磚嘅城牆喎。 咁所以就係啱嘅，表面上係啱嘅。 破綻喺邊度？表面上 破綻咧，就要留意啲嚇，睇下嗰個城牆嗰啲咁嘅，佢有啲比較岩殘嘅，好似啲泥土吻上去嘅，批上去嘅一啲嘅面啊。咁但係咧，你睇真啲咧，你發現有啲。我哋而家去做建築嘅時候咧，見到一啲鐵絲網嘅痕跡喺上面嘅。咁其實呢個鐵絲網痕跡咧，就喺而家我哋建築嘅時候咧，咁譬如喺個結構牆上面咧，咁你要加啲嘅飾面，咁你要做批檔咧，咁你就咁喺一個平滑嘅一個石屎面上面做批檔咧，其實就好難去食落去嘅，好容易甩出嚟嘅。咁所以咧。 而家我哋咧就會加一塊鐵絲網喺上面，即係有一個結構上面嘅支撐，令到佢嗰啲原本係比較鬆嘅批檔咧，就冇咁容易脱落。咁好明顯咧，戲裏面嗰個城牆咧，我會見到仲遺留咗少少一啲鐵絲網嘅痕跡。 哦，即係東漢時期係未有鐵絲網嘅。OK， 我哋唔係，我哋要整個指引落嚟。我哋話如果好似 Stan 咁睇戲，我哋所有戲都會出戲啊嘛。你嗱假嘅， 仲要我覺得應該係要 pause 咗撳停佢去睇先至睇得到。 住啊！ 咦，你真系知道我原来其实我真系咁样睇戏咯。咁但系嗱，其实我原本咧就唔系话真系想捉佢呢一个铁丝网，其实咧我系想睇下佢嗰个土城墙嘅面咧，有冇一种正常坑土建筑咧会见到嗰种横纹啊？其实坑土个建筑方法咧，就系喺墙嘅两面咁样去围住一啲板。咁好似我哋而家倒石屎咁，不過就唔會係一次過將成幅牆好高咁樣去做一啲圍板嚟到去喺上面倒落去，佢係逐層逐層少少地，可能係幾尺，或者甚至乎兩三尺咁樣，每一次兩三尺兩三尺咁樣一層一層加上去，咁樣嚟到圍板，跟住加啲土喺中間揼實佢，然後再喺上面再加板，再加土咁樣。咁所以咧，正常坑土咧，應該係會見到一啲嘅 橫紋， 唔係好整齊嘅橫紋嚇，一啲凹痕喺度。 好似威化餅咁樣，一層一層咁樣咯。 你可以咁講，冇錯，係啦。咁但係咧，就首先我發現嘅就係戲裏邊嘅城牆就冇呢橫紋。咁然後再去嘗試再睇清楚啲，會唔會係只係影得唔清楚啊？咁咧反而咧就發現咗影得好清楚嘅鐵絲網紋喺度上面。 但係我哋以一個道具或者一個佈景嚟講，後期加上去加呢啲橫紋都應該做得到嘅係嘛？ 咁但係我諗。我懷疑，但 佢冇理由真係用坑土幫你坑個坑個佈景出嚟噶嘛？ 都係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表現坑土嘅，你都可以喺個表面上面加一啲嚇華文去扮佢嘅。 都魚目混珠都可以做得到嘅，即 係。係啊，同埋即係實質上，我哋都仲有啲土城牆係留低嘅，即係喺中國。咁所以睇到嗰種感覺都唔係真係好困難嘅嚇。 啱啱阿 Stan 講呢一場就主要咧，大家如果睇翻套電影嘅下集入面咧，咁就會喺阿孫尚香即係阿趙薇咧，佢混入咗曹軍入面就去刺探軍情咧。咁其中有一場咧，佢就爬城牆走嘅。咁嗰場咧就特別會見到呢個城牆嘅表面啊，好近距離，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咁我諗大家就如果喺屋企睇嘅話，就可以撳停佢咯。咁跟住就可以睇到啱啱阿 Stan 同我哋講嘅呢啲喺個城牆上面少少嘅破綻啦。咁但係我哋就唔係話喺度雞蛋裏挑骨頭，咁只不過係希望咧透過呢啲戲劇入面嘅情節或者一啲場景咧，俾大家去認識到更加多中國建築唔同嘅部分啫。咁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今日咧同大家讲咗中国古典时期嘅建筑，咁亦都咧同大家介绍咗赤壁嘅呢一套电影。咁下星期咧，我哋就会进入啊汉堡德佢将文化史分期入面咧分咗嘅第二个时期，亦都即系咧佛教支配嘅时期，佢就将凤啊。凤凰的凤作为比喻讲这个凤建筑的。而电影的部分呢，我们亭台画影间的环节呢，下一个礼拜呢就会跟大家欣赏刺客聂隐娘。这套电影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礼拜里面去看一看啦。下个礼拜呢去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更加可以清楚地听得到我们所讲入面的建筑的部分啦。今天时间差不多啦，到最后呢送首歌给大家。这一首呢就是电影赤壁上集入面的片尾曲。首歌就叫做心战，希望大家喜欢。下个星期一晚同样时间夜晚九点至十点，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翻天覆地携手浪逐浪，千杯不醉只醉于光，会心一笑不必讲，对看一切都是了，执手空拳心机灵攻防，铁壁铜墙也敢碰撞，今生不忘这一趟，烈火烧出凤凰。 小刀割相知最难忘，滚滚长江滚烫依旧在胸膛，狂笑刀